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着它不放，仿佛找着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紧就系雅诗同埋西西嘅诗啦。今集咧，廖伟棠 系今集，其实咧我哋会接住咧从雅诗嘅诗嘅另一方面咧嚟讲落去。因为其实我哋上一次有讲到雅诗，佢对于呢个香港人身份啦，或者香港本身作为一个文化地位嗰种敏感啊，其实咧同时佢亦都系咧好着重喺佢嘅诗入边咧去进行呢个中港关系嘅思考，同埋咧系去思考中国嘅命运嘅。咁咧中国命运当然咧系作为一个侧影咁样进入一个香港人嘅诗啦。今次咧就拣咗一啲雅诗同埋其实佢嘅呢一个前辈昆南嘅诗嚟同大家分享，系嚟睇下咧中国政治政局或者历史当代历史咧系点样进入佢哋嘅诗，并且咧成为佢哋反思呢个家国情怀呢样嘢嘅。咁呢我哋揾到嘅呢就係佢哋所寫关于六四嘅诗。咁点解会揾六四嘅诗呢？当然啦，因为六四已经成为每一个香港人都遗忘唔到嘅一个情感记忆啦，亦都係可能係当代中国历史最重大嘅一件事件啦。咁一个诗人呢，佢比一般人呢可能仲会更加敏感于呢个事件所附载嗰种意义嘅。 是，咁我哋咧其中有一首要听嘅诗就系雅诗嘅作品，叫做《静默》。 静默，雅诗。本来有人坐在椅上，本来有人坐在桌旁，本来有人给一盆花浇水，本来有人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那个随着音乐起舞的人，那个喜欢吃面条的人，那个喜欢喝白开水的人，那个戴顶帽子挡阳光的人，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是一个想与你好好说的人，是一个与你紧紧挽着手的人，是一个想与你一起高声歌唱，想与你一起仰望天空的人，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变成一个分水给陌生人喝的人，变成一个为信仰而停止进食的人，变成一个含着眼泪劝告武警的人，变成一个为朋友挡去子弹的人，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剪成了碎片，撞成了弹孔，吹成了风沙，杀成了灰尘，现在他们到哪儿去了？变成了你我身伴永远的影子，变成了我们每日的阳光和空气，变成了生活里的盆花和桌椅，变成了我们总在读着的那本书。 其实雅诗呢首《静默》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是所有华人无论中港台甚至海外流亡诗人所写关于六四的诗是最好的一首。即是不要说我是因为香港诗人有诗心啦，因为这首诗呢大家听了其实很容易明白，可能是很简单的它的结构呢，但又好像是在循环往复这样。而且它最重要的呢，它就是每时每刻呢都是提醒一个人的存在，即是人是六四事件入面最重要的一个存在。当时很多香港诗人、大陆诗人甚至台湾诗人都写了很多六四的诗，但很多呢都是对于一件事件的激愤。只有雅诗呢它用静默，其实静默这个题目呢已经是很克制。咁样佢令我哋将我哋嘅情感咧回落翻每一个亲身经历呢件事嘅人，尤其系啲学生啦。咁其实佢呢首诗咧，大家听咧，佢会好有节奏感啦，好有音乐嗰种循环嘅感觉。我自己就从中咧想起咧，雅诗佢六十年代嘅时候咧，佢系好中意 Bob Dylan 嘅歌嘅， 系 啦。其实几次嗰阵时嗰啲即系反战民谣嘅。抗议民谣嗰种， 有啲字句会重复啊， 系啦，重复啦，同埋咧佢嘅意象好简单，但系又好有深意， 真的有仙呢，或者是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新诗训练的人呢，可能都会被他感动的。 我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咁有趣嘅，咁多嘅字句咧系不断重复用紧嘅。 系啊，即系其实佢当然啦，你可以从形而上嘅角度去睇，佢系暗示紧呢啲牺牲嘅人唔会白白牺牲啦，吓、佢会循环咁样翻佢哋日常嘅状态。咁其实呢个翻日常状态咧，喺最后咧，你会留意到系出现咗我们啊，之前咧系。他啦，他们啦，你啦， 或者有人啦， 系啦，有人，但最后变咗我们。其实呢个佢系反思紧六四呢件事点样进入香港人嘅心入边，而成为咧我哋一个即系唔愿意抛弃嘅包袱。当然啦，大陆成日都话我哋抌低啲包袱啦，或者香港有啲人都系咁样讲话六四系一个包袱。其实包袱唔一定要抌低嘅。当呢个包袱你系好珍而重之咁样，好似雅思咁样，等佢进入咗你嘅生命。就好似呢啲牺牲嘅人，所有呢啲消失嘅人咧，最后佢变咗我身边空气中嘅任何一样日常事物。其实呢样嘢又系我觉得雅思好好嘅一样嘢，佢将政治咧系理解为我哋日常嘅需要，我哋同我哋日常息息相关嘅嘢。有啲诗人系会觉得哇，政治洪水猛兽，政治同诗好似系有好大距离嘅。但系雅思嘅诗咧，佢所写嘅政治咧，永远都系好似系我哋身边即系离唔开嘅事物，亦都我哋唔需要去离开嘅事物。 加三首广场雅诗。连场春雨后，我们一朝醒来，忽然发觉家具都老了，今日的躯体无处安顿，在我们和旧日的床褥之间产生了许多世代的距离，终日在静物间寻找所爱，记忆蒸发，墙壁渗出了汗水，龙纹瓷砖上看见了裂缝，四月堆积的言语，堆积的事物，界定我们，我们却想重新界定门窗。永远的广场上搭起一个个临时帐篷，心中有漂泊的灯光来往开关，从头整理居所，重拾种种意义。失去了屋籍，我们在被搜查过的客厅寻一捆新的绳子去丈量今天，想跨过地上中横的牵绊，紧紧地抱着自身，也不能完全自主，被黑夜惊醒，让我们有新的秩序，想拉开一幅布遮住图画的肖像，风沙刮起纸屑，雷暴劈裂了墙椅。 啱啱听过就雅思嘅作品加三首，其中嘅一个篇章就係广场。 係啦，其实加三首呢，我哋因为篇幅限制先就讲广场，其实我可以全部连埋一起讲嘅，就好有意思嘅就係、加呢个名字。即係加其实喺雅思以前嘅诗入面呢，佢一直都系指香港嘅，就好似我哋上一集讲到佢有一组诗叫加时。就全部都是他写铜锣湾啊、北角啊那些诗的。但是这个加三首呢，他就将这个家呢跟中国拉上关系了。即是比如大陆所想象中那种家长制的，其实一个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入面。那香港人如何自处呢？当然啦，我哋慢慢经过呢十几年回归呢十几年啦，可能我哋对家啊、回归啊、祖国等等都已经有咗好多唔同晒嘅认识㗎啦。但係雅思呢喺六四嘅时候呢，佢就将呢个家呢个词呢喺佢呢三首诗度点咗出嚟呢，反而令我哋系可能系第一次去反思家到底系咪就一定系象征住一个正面嘅嘢。对于香港嚟讲，咁同埋呢个家呢，我哋到底系可以同佢割裂到点样一个程度？假如佢系一个唔系咁欢迎我哋嘅，或者同我哋嘅理想系完全有冲突嘅。同埋呢最有趣嘅呢就系雅思呢，佢好多首写六四嘅诗呢，佢都用咗家具。比如有一首诗呢，佢就写十几张椅嘅。嗰首诗又系隐喻紧六四嘅。佢用家具呢嚟象征呢，可能系一个暴力国家机器对我哋日常生活嘅一个侵犯啦，亦都系呢可能系嗰啲家具系象征咗一个传统嘅或者系一个小我嘅家庭，系点样俾呢个所谓一个大嘅家国意识去侵蚀咁样嘅。咁喺广场啦，同埋后面嗰两首，一首叫家破，同埋一首叫家具，直头就叫家具嘅诗入面呢，佢都有写出嚟呢种个人嘅选择同埋国家呢种巨大嘅国家话语啊，呢种政治话语之间嗰种矛盾，其实系好理性嘅三首诗嚟嘅。 咁同我哋头先听静物嗰首呢就好唔同啦。静物嗰首呢系一种好朴素嘅情感啦。所以我话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到呢种情感并且俾佢感动。咁加三首呢就好复杂啦。你系喺入面呢去反思呢一种即系中港嘅关系喺入面。又有呢呢、這个青年人同老年人之间嘅关系。咁就同后来呢可能过咗几十年后嘅今日啦，我哋都成日都讲呢个中港矛盾中港矛盾。其实呢嗰阵时个中港矛盾呢可能仲加毁昧。可能通过一首诗比通过一篇政论文呢会更加之传达得出嗰种尴尬。即你一个香港人面临住回归呢个问题嘅时候其实好尴尬的。你又唔知道回归咗会点样嘅，同埋其实都经过六四之后呢大家又好驚啦已经系。但是呢你又会在某种程度又觉得这个回归你当然你是避不到的。那那时候我们怎样去思考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呢，那他通过诗呢用家家具啊同埋门神啊等等好多这些跟家有关的意象来组织出来一个诗人对这个政治处境的思考。 是咁加三首呢首唔單止係個篇幅比較長，同埋真係比較沉重啲啦。咁另外嘅一位詩人，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咧就係昆南喎。 係啊，其實昆南咧應該一早已經介紹嘅啦。其實我哋之前同阿蔡元培已經提到佢啦，佢係同阿蔡元培先生咧係同時期嘅詩人啦，亦都係出道好早，而且咧好早咧已經喺呢個港台都好出名啦。咁佢嘅诗呢又係同大多数嘅香港诗人都唔一样。佢诗想象力好中宏开合啦，跨度时空跨度好大嘅。同埋佢有一样嘢呢就係香港诗人后来嘅诗人呢比较缺乏嘅，就係佢对成个世界嘅观察。好似佢最初佢嘅成名作呢就係关于东欧嘅，关于匈牙利啊，关于东欧一啲革命事件啊咁样。其实佢一直呢係从一个大嘅角度去写国家啦、祖国啦呢种民族革命啊呢啲咁嘅。但係呢后来呢八十年代嘅时候呢其实昆南曾经暂停过写作嘅。暂停过写诗啦。咁而且佢都有公开即係写过点解佢咁失望啦，对香港嘅文坛失望啦。过咗好耐之后呢九十年代尾佢又慢慢写返，而且创作量好多。同埋佢嘅诗变化好大，其实就从呢度所揀嘅两首佢关于六四嘅诗呢我哋可以睇得出佢个变化。 回归录影带昆南1999年12月18日下着雨，他们说难道回归总大哭泣还很冷，所有的气氛也倒数了，前地广场灯旗高舞着寂寞，这群众拥抱每一个角落，但当我想起了你，我怎会忘记追星坠月的感觉，真的我还可以爱上了你，是应该的，隔世已开始爱上了你，你那么异国，那么情调，那么如名如作。1999年12月19日深夜，三盏灯伸延到大三巴，解救半幅殖民的地图，海道不在，条约不在，历史也不在，不再流泪，因太阳提前赶来，这个城市不太坏，这个城市不太坏，因此你是你是我的爱。1999年12月20日，不得了，天空亮绿如年，甲道欢腾，人民的选择。400多年后的今天，你说昨夜盛宴有上有色，我说只是录影带月合。我爱你啊，我不介意作客，我真的爱你，直至你提起中国。 呢首诗《回归录影带》，听个日子似乎是讲紧呢个澳门回归、哦。 系啦，好奇怪吓。其实因为我谂香港诗人唯一一个写澳门回归，个个都可能都写过香港回归。因为当然啦，同我哋息息相关嘛。但系写澳门回归呢，最有趣嘅就系昆南喺澳门回归呢度呢，佢系谂翻到六四。其实可能呢，澳门对于一个诗人，对一个香港诗人嚟讲系更加抽离。 嗯。 咁而且呢，澳门本身呢，佢同香港好唔一样，佢嗰种即系同中央嘅议价能力，即系其实低好多。我哋 一直都知啦。咁其實可能詩人咧對澳門官產咧所帶有嗰種同情又好，同埋咧係去體會到澳門人嗰種無奈啊。但係嗰種無奈咧又同香港嘅無奈真係好唔一樣。香港我哋一直都喺度做緊一啲抗爭啦，或者係討價還價啦，同中央。但係喺澳門咧已經係從一開始已經失去咗呢種能力啊嘛。昆南咧喺呢個回歸錄影帶嘅入邊咧，佢就睇到澳門回歸嗰日咧，成個嗰個氣氛係點樣嘅。其實同香港，佢又諗起香港回歸又係落雨嘅。但係落雨咧，佢話難道回歸總大哭泣？但係喺呢個落雨呢個哭泣咧，喺香港嗰陣時咧，其實更加之百感交集嘅。當時唔捨得英國嘅人亦大有人在啦，其實當然依家都仲有啦，但係當然冒雨去歡迎解放軍嘅人又大有人在啦。但喺澳門咧，佢就喺昆南嘅描寫入邊咧，就好似一種完全係飲醉咗咁嗰種歌舞升平，即係澳門人咧，同埋嗰陣時離回歸過去咗兩年之後嘅香港人咧，好似已經有啲麻木啦。咁反而係昆南自己咧，喺呢種大醉嘅語言入邊，其實昆南嘅詩咧一直都係咁樣嘅。感官味道好重嘅，所以佢写醉意咧系好擅长嘅。佢曾经都系一个好饮得嘅人吓，咁所以佢啲诗咧系用好浓烈嘅语言、意象同埋音韵咧嚟表达呢种即系恍恍惚惚嗰种感觉，系特别贴切嘅。但系到咗最后咧，佢突然间嚟咗一个反讽。昆南其实佢早期嘅诗咧系好正面嘅，可以讲系，但系慢慢昆南呢个人咧就变得几嬉笑怒骂啦。佢甚至係比蔡元培更加似一個老頑童嘅，佢係有乜講乜嘅，而且佢對中國嘅態度呢其實係更加決裂嘅。越往後咁好似呢度佢呢個反諷係甚至有啲刻薄啦。佢話我愛你，我不介意作客。其實我愛你喺呢種政治話語入面呢經常就變成一種愛國主義嘅宣言啦。點知佢話呢，我真的愛你直至你提起中國，即係你一提起中國呢，我就即刻所有嘅愛都冇咗啦，即係好似倒晒胃口咁樣。呢兩句詩呢就令我諗起呢，其實蔡元培又寫過兩句好相似，但係呢嗰種入面嗰種意韻又有少少唔同嘅詩喎。咁蔡元培有一首詩呢叫做方正音樂會隨想之我愛你中國，又係我愛你中國。因為呢個方正呢個音樂家呢就演奏過一曲呢叫我愛你中國嘅音樂嘅。咁但係呢蔡元培就好頑皮咁樣寫一首咁嘅詩，即係所謂呢種聽後感。佢話我不准你笑得像哭，誰叫你自由戀愛，嫁著我這個不生不死的人。其實呢個我啊唔係蔡元培喎，係祖國喎。即係呢度好似係呢個中國同呢啲香港或者中國嘅知識分子講緊嘢咁樣。哇，鬼叫你愛國咩？鬼叫你嫁咗我咩？我原來並唔係一個適合你愛嘅人。 好似係一啲年紀見識啊，或者資歷大啲嘅詩人咧，就會鍾意用呢種方法。 有呢種反思咯，但係佢嘅反思又唔係話完全係依家好似依家啲高登上嘅年青人咁就漫罵，佢唔係漫罵嚇，因為漫罵好冇水平嘅。你通過呢種反諷咧，反而令人咧去可以去諗點解會變得咁尷尬。愛國本嚟唔係話一個正面嘅詞嘅咩？點解愛國依家變咗係一個令人哭笑不得，係啦，倒胃口，甚至令人覺得好可笑嘅詞呢？ 咁我哋仲有一首昆南嘅詩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六四的數字》。 六四的數字，昆南。六四，一個數字，一個符號，甚至是一個快速鍵。一至十个数目字，为何牢牢记住六与四，而不是七与三？为何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会变成年复年的原石，而不索性填成六合彩的四个字？肯定，六四不是千秋，不是难忘的指令，更不是历史的伤口。六，不外想起三六吃狗肉去；四，联想为不吉祥。不再想六四互加是十啊，多么十全十美。所以在一个广场上，一点破绽也找不到。天一亮，一切如土白，比整个民族的血还白，白得令人兴奋，令人大无畏，把六四吹得哀哀大大，十一亿的心死也载不住。唉，六四只不过是 ICQ 其中两个号码，不，六四应是电脑病毒的名称。可是 这些跟你们相干吗？哈哈，六四真的跟你们相干吗？六四等于二十四，二四如八，八八又返回六四，六月四日还是一九六四，或只不过六四分账，当人人像我六说八道，家不成国，国不成家，再也不重要，因为地球只是一条村落，世界大同。不要念这些或那些，六四真的跟你们相干吗？ 六四的数字，咁呢首诗里面咧就充满好多数字。 其实呢首诗咧就耳听落咧有啲似林子祥嗰首《数字人生》咁，系啦。但系咧呢首诗咧就好讽刺嘅，嗰种讽刺咧系唔单止系讽刺嗰啲即系反对纪念六四嘅人，其实亦都反对好随便咁将六四挂喺个口上边嘅人啦。咁亦都当然咧，亦同昆南咧，佢一贯，比如话佢对可能对支联会啊等等，佢亦都有反思啦。即系对可能对我哋纪念六四嘅形式亦都有反思。因为昆南佢系一个好特立独行嘅人嚟嘅，佢唔会话即系嗰种情感嘅媚俗咧。佢可能觉得可能我跟埋大家一齐喊口号咧，都系一种媚俗嚟嘅。咁佢就去反思点解六四慢慢变得符号化，就直头佢就用好赤裸裸嘅数字嚟去解释。如果六四就是真的变咗只是一个数目字的话，咁我哋要点样去諗返呢个历史嘅意义呢？咁呢啲具体有血有肉嘅人呢，又系点样呢？依家俾我哋所纪念先至会喺未来呢系有意义㗎喇。 係，同埋我鍾意佢提到话本来六加四系一个十字㗎嘛。 係。 本来应该好圆满十全十美咁样。 係呀，其实佢呢首诗用嘅方式呢，即系喺诗入面呢，佢系用拆解嘅方式啦。其实呢个亦都系中国古代已经有拆字㗎。就好似算命先生拆字咁样。佢将六同埋四呢两个字嘅所有嘅可能性嘅组合佢都试过一次，而且每一次组合都俾咗一啲咧好具象嘅意义俾到佢。讲到呢度，我最后提一句咧，其实我谂翻起我自己写嘅第一首六四嘅诗，我喺六四一周年嘅时候，我写一首诗，我亦都系将六四呢两个字咧拆解咗。我将个六字咧就想象为咧两个学生抬住个担架，担住个人，然后个四字咧就想象为咧呢个监狱入边嗰个铁窗，即个样好似，就喺呢入边去谂吓。六四呢唔係就係數字咁簡單。 咁我哋真係好鍾意喺呢個節目裏面呢，除咗話分享詩人嘅作品之外呢，都鍾意提一啲填詞人嘅作品㗎。咁我最後裏面呢，我哋就揀咗首歌。 係呢首歌呢，其實我覺得係關於六四嘅音樂入面呢詞寫最好嘅一首，就係劉卓輝填詞，盧冠廷演唱嘅《漆黑將不再面對》。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愿你熟睡，愿你熟睡，但你是否不再醒？